祖国颂歌。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我是张正。这一期的养生之道呢，继续由我和贺云主任为大家主讲。 早上好，听众朋友。哎，那么张主任，可能我们收音机前啊，有很多听众朋友啊，有的人呢是只有高血压，那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呢，有高血压的同时，他还有问题，什么问题呢？他会有全身乏力，他会有心慌气短这样的症状，还会有下肢水肿这样的症状。而且他的这个心慌气短乏力，哎，这个症状呢是越来越严重。而且呢，这些人呢，他用降压药呢，血压还是稳定不住啊。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又有高血压，又有很多不舒服的症状，这些听众朋友呢，他是不是就存在着一个心衰呢？那么，这样的听众朋友又如何来稳压降压？如何让他的这个，我们说的他的这个心脏的问题，这么多不舒服的这个症状得以缓解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告诉听众朋友怎么办的一个问题。 嗯，你看这个心血管疾病啊，它发展的逻辑它是这样的。 嗯， 一个我们说致病因。 嗯， 致病因你看，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血粘，还有我们说遗传。 嗯， 再有呢，衰老的原因。还有呢，我们不运动，再有呢，我们这个营养摄入这个不均衡，还有呢，就是过度的劳累透支，再有呢，就是过度的焦虑。这压力的情况下，我们就说这个交感神经它一直是兴奋的，兴奋的结果，你身体里面的变化是心率加快，然后这个血压升高，然后呢，心肌呢，就会处于慢性的长期这个缺血，这是我们说致病因。这在这么多致病因的情况下，它伤害的是谁？伤害我们的血管，伤害的是我们的心脏。 嗯， 我今天就不说血管，血管当然它肯定就是血管内皮纤维化，就硬化了，然后胆固醇又沉积在上面，我们就长了这个脂质纤维脂质斑块，这个我们说你就积极的降血脂、抗纤维化。那在刚才那么多致病因的情况下，你给心脏带来的变化就是早期我们可能就是这个心功能这个心率加快，就跳的呢次数你可能一分钟就是120次。 嗯，很多听众朋友啊有这样的情况，他会说比如说我爬个坡上个楼，或者是我拎个重物的时候呢，他就感觉这个心脏啊不是在胸腔里面跳，是在嗓子眼这个地方跳，这可能就是您说的早期心脏的损害，心率加快，听众朋友的一个症状。 对，你在临床上诊断疾病，我们说有瓣膜性疾病，主动脉瓣啊、二尖瓣呀、肺动脉瓣呀、三尖瓣呀，这些瓣膜的关闭不全，血往回流一部分，那你心脏效率就下降了。再有我们就说这个心室慢慢慢慢开始肥厚。再有就是心率的问题，心率失常的问题，我们说房性的、室性的、房室性的、走致性的、预期综合征型的，是吧？总之临床上诊断那么多疾病，那这么多疾病它向哪里发展？ 方向是什么， 嗯， 那慢慢就会出现这个心衰， 嗯， 心衰它不能说是一个独立的病，它是一个综合症，就是衰嘛， 一组症状， 哎，心摔下来就是你功能减退了， 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形容啊，就像一个人，在一个斜坡上，哎，拉了一个车啊，那么他用力的往上拉的这个过程当中，实在拉不住了，然后车拉着他，他就顺着这个坡往下滑了。 往下滑叫我们功能下降吗？ 对，其实这个就是您说的那么多的致病因素造成了我们心功能的下降，我们心脏呢这一步。机器啊，就是相当于我们人在拉车的时候拉不动了，顺着那个坡往下溜了。 对， 嗯， 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心脏分左心和右心。 嗯， 左心一个心房一个心室，右心一个心房一个心室。 嗯， 你看我们这个衰竭啊，我先跟你说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左心的这个衰竭，它会表现为什么？ 嗯，左心的衰竭，体循环的衰竭。 对， 嗯， 左心的衰竭。会出现呼吸困难， 嗯， 我们说，哎，心脏和肺，你看它是通过肺动脉、肺静脉， 嗯， 两个主血管，哎，把心脏和肺脏联系起来， 嗯， 所以你当你这个左心功能下降的时候，就是我们说左心衰的时候，它这个血流动的不太畅快，那么肺脏的这个血呢，它就回不到这个左心，因为肺脏它是通过这个肺静脉。和左心房连接，再通过二尖瓣到左心室， 嗯， 再通过心脏的收缩把它压到主动脉给我们全身输入，所以你看左心衰的时候首先是呼吸困难， 嗯，就是左心，哎，它的前面往前走的时候是把血液压到全身，那么它的后面呢是肺脏，就是说它把血液压不到全身去，体循环障碍的时候，这个时候肺就会淤血， 对， 它的后面的这个肺脏的这个相当于是负荷就会增加，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有呼吸困难这样的症状。 对，你因为血液这儿堆住了，血出不去， 嗯， 肺脏的血液过不来，那大家都知道肺脏是干嘛的，肺脏是呼吸的， 对， 气体交换的， 嗯， 所以你看就出现呼吸的问题了， 嗯， 这个时候对于咱们听众来说，哎，就感觉这个呼吸困难， 嗯， 呼吸困难它分这个几种类型啊，你看分四种类型，一种呢是这个劳力性呼吸困难， 嗯， 劳就是劳动这个劳，力力量的力，劳力性呼吸困难， 嗯， 你像这种人就是说在这个干这个体力活的时候，哎，他这个就感觉有点这个呼吸困难，或者说咱们生活中你上楼梯或者你上斜坡， 嗯， 你过去还行，其实当你身体出现这种呼吸困难的时候，它不是排除了这个呼吸系统这个疾病以后，你要知道你的心功能就已经下降了， 嗯， 再有些人呢他是夜间，就是晚上睡觉半夜，哎，阵发性的呼吸困难，哎，这个就是有些患者呢晚上睡着睡着就被这个憋醒了，甚至有些人呢就是感到这个窒息或者这个恐怖他就坐起来了，有些人他需要30多分钟或者更长的这个时间，他这个哎才能发生这个缓解， 嗯， 就是才能好一点。 对，就是晚上突然一下，哎呦，憋得受不了了，觉着呀这口气喘不上来了，要被憋死了，突然一下坐起来，然后使劲的喘半个来小时，哎呦，这个气儿才喘匀了，才能再度的躺下。 没错， 嗯， 你再发展，有些人就是坐到那儿。就是你正常的像咱们正常人端坐在那里， 嗯， 你这个就会出现这个呼吸困难， 嗯， 这个时候你让这个人平躺几分钟，他这个也会出现呼吸困难， 嗯， 就必须得这个坐在那儿，而且他还发生这个气喘。 对，我们医学上叫做端坐呼吸嘛，就是必须得坐着喘气儿，有的人坐着喘气儿都喘不匀，根本不能平卧， 哎， 嗯， 这就是说因为你长期的血管这个阻力，血管的纤维化，或者说高血压、高血粘以后，左心室那个舒张末期，它那个压力这个增高， 嗯， 这样呢，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肺静脉和肺毛细血管这个压，就你回不到左心嘛， 嗯， 进一步增加，就引起了间质性的这个肺水肿， 嗯， 哎，增加了这个气道的阻力，降低了这个肺的这个顺应性。加重了这个呼吸困难， 嗯， 你看这是 我们说有这种劳力性的呼吸困难，夜间阵发性的呼吸困难， 嗯， 有些人是端坐性的，这个呼吸才能呼吸，平卧都卧不下去， 嗯， 你再有一种就是急性肺水肿，这个时候呢，这个患者就伴有这个气喘和哮鸣，哎，这个就到了呼吸困难比较严重的这种状态。 对，这种情况啊，非常非常可怕。江主任，我有一个听众朋友是这么跟我叙述的，他说，他自己还是个医生，他说，我妈妈有一次就是我感觉她是咳嗽，是一个呼吸道的疾病，有一天下午呢，他就觉着他妈妈咳嗽呼吸困难非常的严重，而且吐痰吐的是那个白色泡沫痰。然后他就没有在意，他说哎呀，那个时候他把他妈妈紧急送医院还能抢救过来，结果后来紧接着很快他妈妈就生命就终止了。后来他倒过来想的时候，就是您说的这种情况，就是心衰造成他的这个肺水肿，这种情况就是一个急性的一个心衰啊，因为他妈妈本身就是高血压糖尿病。 是， 嗯， 你看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有些人老是咳嗽，他以为老是他这个肺上的问题， 嗯， 或者说气味的问题，怎么治也治不好。你问他有没有高血压，他说有， 嗯， 你问他这个有没有心脏的问题，他说也有。其实这个时候的咳嗽是因为你的左心衰以后引起来这个咳嗽， 嗯， 其实这个咳嗽是比较早就会发生的症状。有些人说我一个咳嗽十几年治不好，什么原因？事实上是你那个左心衰导致的。 对， 就是说我们这个你左心衰以后，你肺淤血了以后呢，气道它稍微受一点刺激就会发生反应。 嗯， 这个时候呢，经常发生在这个夜间，你让这个患者啊坐位或者让他站起来以后，哎，你的咳嗽就缓解。 嗯， 那你也要注意，这一定是你这个左心功能减退或者左心衰引起来。那你说咳嗽这个也有痰啊，它这个通常是这个白色泡沫样，有些呢是痰中带有这个血丝，或者是粉红色泡沫痰，这是说肺毛细血管这个压力增高以后呢，肺泡出现这个浆液分泌物，痰带血丝呢就提示这个肺的这个微血管这个破损，血浆呢渗入到这个肺泡里边，我们就会出现这个红色的这个泡沫样痰，哎，你看，又有呼吸困难，又有这个咳嗽、咳痰或者咳这种粉红色泡沫痰， 对， 当然，你看你这会儿表现的是呼吸系统、肺上的问题，事实上是你的左心功能下降导致的。 对， 你再有就是咱们听众反映的，他体力下降，总是感觉疲乏，或者感觉有昏，是身体沉沉的。总是这个不舒服不清爽， 对，他会感觉我这个身体里面啊好像包了一大包的水分一样，自己把自己拿不动提不起来， 那你这是因为什么呢？我们这个左心室排出这个血量下降了以后，那你不能满足身体其他器官这个灌注，就是说灌注这个血流量不够，这个时候就引起这个乏力这个症状。那你对我们老年人来说，以前他还会因为你这个循环差了嘛，阳少了嘛，还会出现这个意识障碍，这个意识模糊，记忆力减退，再一个就表现急躁，焦虑，失眠，哎，这些精神方面的症状， 对，很心烦哈， 很心烦嘛，那缺氧嘛， 对， 他焦虑嘛，有些人说怎么我他自己不觉得，他老伴就觉得，哎呦。我你看他最近这个脾气怎么这么不好，那么急躁，事实上这是心功能下降的一种表现。 对，好像无名火很大哈，不应该生气的事情他生气了。实际我就说哈，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的高血压在5年以上，其实对你的心脏已经发生了损害了。 没错。你再有些这个左心衰，它表现的就是在泌尿系统的症状。泌尿系统症状什么？就是夜尿增加。咱们这个尤其男性老年人一不留神，医生老跟你说前列腺出问题， 对， 前列腺出问题，这个要往你身上套都能套进去，因为每个男性你到一定年龄，这个前列腺呀，它都会下降。 对， 但是你要记住，当你左心功能下降的时候，你的夜尿也会增加。哎，有些人啊，你看还表现为尿量减少，哎，少尿，或者这个血积肝它升高。这个 主要是这个严重心衰时候呢，心排出量下降，肾呢血流量这个减少，再发展就是会发生这个肾功能不全的，所以你看我们说中医说人体是一个整体，你看从西医上它还是有表现的，一个左心功能减退以后，你看我们呼吸的体力上的其他器官功能下降的精神方面的，你包括我们说有些人老说肌肝高老在肾上去找毛病，实际上是你的心脏这个循环这个下降了， 对，实际是左心衰了，左心功能下降了，不仅仅是体循环受阻，那么这个时候肺循环呢也发生障碍了，所以呢就是出现了那么多的症状啊。张主任，就像您说的，呼吸困难也来了，咳嗽咳血的症状也有了，全身乏力水肿，甚至是夜尿频繁，甚至是肾功能下降的等等的一些症状，还有精神方面的症状全部都出现了。 是，你看我们说疾病发展这个逻辑，你是早期是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你只是指标的异常，你没有这么多症状，你慢慢这个血管硬化，血管这个纤维化，哎，慢慢增加你这个心功能减退，心功能减退慢慢就是我们说这个慢性心衰，先左心衰，我刚才说了这么多症状，那你知道了这个疾病的发展规律，那你就要在它没发生的时候你就要干预，第一基础性的东西，血脂、血压、血糖，哎，该吃药的吃药，该控制的控制。第二，抗纤维化，再一个稳压，是吧？稳压，你看我们已经给大家说了，哎，三七、豆种、葛根、丹参、地黄、昆布，这么一个活血化瘀，活血，增加血液这个活跃度，拿现代医学就是改变这个血流量，降低血液粘稠度，防止这个凝血。淤嘛，化瘀就是化这个淤血的， 对，就是让血液流出的更顺畅。 另外你要改变这个器官的这个病理改变，比如说心肌纤维化，比如说血管纤维化，你降压药你是解决不了这问题的。 对， 所以你在我们说保健不能代替药品，药品也不能代替保健品，大家是分工的这个协作。你在年轻的时候，你看我们不需要那么多药，不需要那么多保健，那你这个在你功能下降的时候，你没有一种力量去维护它，你这个不就是最后影响你生活质量吗？咱们保健的目的最后不要一下子最后生活都不能自理了，需要靠别人活着，需要看别人的脸色，需要靠别人去伺候着，对吧？一会儿这个住院了，一会儿住院了，这就不是我们的生活质量。 对， 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个情况，你就不要等到危险发生了你才去干预。 对，所以说我们要防止这个心功能的下降产生的这一系列的症状啊，我们就要先降压稳压，就是张主任您说的啊，这个活血化瘀的这个以三七杜仲为主要的这个活血稳压的这么降压的中药的方剂，另外呢关键是抗纤维化，我们要遏制左心衰的这个继续发生发展。 是，你这个急症肯定不是说我们这个保健就能解决的，那你这个本身它都是药食同源的这些中药的提取物，它对我们身体伤害应该是最小最小的。 对， 你就要追求中远期这个作用，你总不能说等你这个腿已经肿了，然后我这浑身发劲，这个刚才又是咳嗽又是憋很难受了，你这会儿要不要保健？肯定要保健，但你那个效率啊它就会低，就会比较慢。 对，所以说有所有的有高血压的病人，尤其是高血压超过5年以上，都要防止您的左心衰的这个情况发生啊。这个时候呢要降压稳压，要抗纤维化。听众朋友呢可以带着您的这个医学体检的报告啊来咨询我和张正主任啊。我们的咨询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在现代医学的认识里，高血压和糖尿病一样，几乎都被定为相伴一生，终生不愈，需要一辈子吃药控制。这就让很多高血压患者失去了耐心， 由于高血压患者的早期症状不明显，致使很多人对待高血压的治疗态度非常消极。针对高血压这种慢性疾病，应该发挥我们祖国医学的养生调理优势，副作用小，相对功能又全面，在调节血压的同时，又能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和高血压对靶器官的损伤。亚翔，字书同，汉族人，今河南商丘人，宋朝著名的医学家，对血瘀症，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高血压引起的眩晕、失眠、头痛等病症颇有研究。亚翔家族世代行医，其父亚修是当地的名医。亚翔自幼继承家学，尤其重视本草，结合自身行医经验，历时17年编成《本草集》《血瘀伤论》，是我国宋朝时期比较知名的药物学著作和治疗学著作。曾应用醒脑汤为宋太祖赵匡胤医治血瘀症，就是今天的高血压症，因此获太医院判宫廷御医之物。醒脑汤以三七、豆粽为主药，地黄、昆布、葛根、丹参为辅药而组方，即使在今天也广泛的应用于高血压的调理及防止高血压并发症的发生。《黄帝内经》记载，中药三七归肝经、胃经，有止血、散瘀、定痛的功能。豆粽归肝经、肾经，有补肝肾、强筋骨的功能。丹参归心经、心包经、肝经，有活血化瘀、凉血安神的功能。葛根归心经、脾经、肺经、膀胱经，有生阳解肌、行气行脑、消渴的功能。地黄归心经、肝经、肾经，有滋阴养血、消渴的功能。昆布归肝经、胃经、肾经，有软坚散结、调压降脂的功能。关于醒脑汤的组方和应用已经写在了血管硬化防治白皮书里，如果大家想进一步了解，可拨打电话免费索取。我们说这个今天尤其收音机前听众这些，你这个血压不是很平稳，老起起伏伏，甚至吃两三种这个降压药效果还是达不到这个情况。还有一种就是我刚才说这些症状，你身体已经多少轻重不同程度的已经出现了，那你要稳压，你就用这个由这个三七、豆粽、葛根、昆布、地黄、丹参这么一个组方，我们说这个亚翔古方去干什么？活血化瘀，也就是说能达到这个稳压这个作用。同时呢，一定不要忘记抗纤维化。我说这个方法都不是说今天说了你明天用了一个月两个月在你身上就能奏效，这个结合你的年龄，结合你的病程，结合你的并发症，结合你的危险因素，结合你今天这个有多少这个并发症的同时这个存在，取决于你这个保健的时间的这个长短。你最少最少，通常我们这个理想的应该你最少应该是一年以上，是吧？如果你条件允许，那你长期的保健你这个是应该的。为什么？身体一天天下滑，功能一天天这个减退，有些人就是等等有事再说，最后我们你看总是有那么多遗憾的事件这个发生。 对，所以呢我们要告诉听众朋友啊，那么您这个养生保健啊，就是江正主任，我们给听众朋友出的这个养生保健的这个方案，听众朋友坚持的时间越长是效果越好的。 在我看来，你就应该衰老的过程你就应该长期这么保健下去。 对， 在这个中间需要怎么调整可以咨询我们。 这个咨询电话呢是8886-4417和8886-4427。 人生易老天不老，